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五节。我还是喜欢看到你们不要都 坐在你们熟悉的人旁边。所以 anyway。OK， 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五节。由我来念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颂他。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求你的圣灵赐下在我们中间运行，就像你的儿子他那时充满了圣灵。这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叫我们能够顺服你，叫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叫我们能够宣讲你儿子的道，叫我们能够领受这道，以至于顺服这个道。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路加福音一到三章记录耶稣他出生在马槽里，他成长在拿撒勒。除了他十二岁在圣殿里又听又问那件事以外，我们只知道天父一直都在训练和装备他的儿子。经文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在约三十岁的时候在约旦河受洗，圣灵以鸽子的形象，用眼睛可以看到的方式降到耶稣的身上，这就是以可见的方式见证他就是那位受圣灵恩膏的受膏者基督。他的父天父上帝也公开见证他的身份，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喜悦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从小就顺服父，他没有一次违背，没有一次退后。在路加福音里面，要认识耶稣他是谁，就是认识耶稣是谁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但不止如此，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成了人的儿子，是童女玛利亚所生，是木匠约瑟的儿子。这是说，那本来永恒在父怀中的独一爱子，成了因为顺服而蒙天父所爱的人子。路加记录耶稣的家谱，强调永生上帝的儿子成为人子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具体的历史过程。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真的是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成为所有人类包括第一个人亚当的救主，主基督。换句话说，耶稣的家谱是上帝救赎计划在历史中成就的浓缩记录。 这记录显示救赎最终是终结在这一个儿子身上，这一个儿子，上帝的儿子，也是亚当、亚伯拉罕、大卫、约瑟的儿子。路加福音耶稣的家谱所记录的最后一个名字是第一个人亚当。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末后的亚当，历史上保罗笔下的第二个人，耶稣基督进入旷野受试探。这一个儿子必须通过试探，因为其他所有的儿子都没有通过试探。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个儿子他是否成功的胜过试探。坊间解读耶稣受试探的目的是他要立下榜样，他要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试探。这样的理解好似以为耶稣上十字架是要教导我们也学习如何上十字架。确实我们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但是十字架首要的意义在于他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同样的，耶稣受试探首要的目的不是提供我们某种战胜试探的标准作业程序，要用每日金句来驱邪。耶稣受试探的重点是他为我们受试探。耶稣受试探也是天父验证他的儿子。是的，是魔鬼在旷野里面试探耶稣，但是不要搞错了，是天父乐意试炼他的儿子。你注意在圣经里面一再出现的模式，就是凡父所爱的他必试炼，而他越爱的他越加试炼。所以我们才读到天上才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OK， 你是我的爱子，现在你去旷野，证明我喜爱你不是没有原因的。圣灵降在你的身上， OK， 你去旷野，证明你被赐予圣灵是有其目的的。耶稣受试探不仅验证他是儿子，更要证明耶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儿子。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马可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字 expelle， 丢出去，吹出去，形容圣灵把耶稣丢出到旷野。在对观福音里面都强调是圣灵主导受膏者耶稣基督受试探，但是经文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线索说耶稣他自己不甘愿受试探。路加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两次提到圣灵，就特别的凸显耶稣被圣灵充满，为要顺服圣灵的引领。基督是受膏者，他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为什么？他领受那么多圣灵要干嘛？为要叫他顺服，最终以至于死，或至少要领导他到旷野禁食40天受魔鬼的试探。使徒保罗要我们被圣灵充满。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被圣灵充满？有某种感觉，有一种感动，或者某种灵恩的经历。我如果你顺服，你就印证你有圣灵。而顺服不见得会让你有好的感觉，反而被圣灵充满往往会驱使一个圣徒去做那你本来感受不好的事情，譬如去旷野40天，不吃东西，受魔鬼试探。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耶稣在旷野40天。旷野是我们主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他也很喜欢跟税吏和罪人一起用餐，他喜欢税吏和罪人的餐桌，还有他父的家。旷野是充满凶险的地方，在那里有野兽，没有人，没有食物，没有水。但是对我们的主来说，最孤独的地方，也是与他父最亲密团契的地方， 马太说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所以这就回答为什么耶稣40天没有落入试探。他自己之后会告诉门徒们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因为他自己曾经40天禁食祷告没有落入试探。在旷野那40天我们的主耶稣他充满圣灵，他其实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他同在。你可以想象我们主那40天他是多么迫切的祷告，那40天父与子在灵里面是有何等的团契。耶稣在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吃。我不知道人可不可能40天不吃东西，你不知道的事情你可以去问 ChatGPT， 就是现在网上很流行的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你问他问题他会给你哇，有的时候会觉得 他真的是比你聪明。譬如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讲章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五节，你可以问 ChatGPT， 机器人提供的讲章大纲我觉得那个水准比一般神学生 anyway 都还有水准。我问 ChatGPT 一个人最多可以几天不吃东西，他回答well, 那要看情形。一个健康正常的成人可最多40天不吃东西，但是要注意哦，过度的饥饿是有害健康的。他很贴心的提醒我，并不建议这种生存形态。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有多么可靠，但是我们知道日子满了，耶稣就饿了。如果这不是轻描淡写，我不知道什么才是轻描淡写。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所以这是什么样的试探？魔鬼质疑耶稣是上帝儿子吗？质疑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在路加福音，我们主成年之后，这是路加所记录他所说的第一句话，经上记着说，经上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为什么是人活着？耶稣引用《生命记》八章第三节，似乎答非所问，因为魔鬼要耶稣把石头变成饼，好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与人活着有什么关系？但是按照耶稣的回应，魔鬼其实并非质疑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若是，应该翻译为你既然是。你既然是上帝的儿子，换言之，魔鬼他本来就认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魔鬼至少有足够的神学叫他认知，三一神第二位格上帝的儿子，他不会饥饿，他也不需要吃东西，他当然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变成食物。但是如果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则另当别论。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有血有肉，会口渴，会疲惫，也会饥饿。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子，就必须倚靠上帝，顺服他的天父。魔鬼并非直接否定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是质疑他是否真的成了人子。你真的成了一个会饿肚子的人吗？如果天使乐意详细的查看上帝的救赎计划，那么魔鬼也要试探上帝是否真的差遣他的儿子成了人，成了需要依靠上帝口中所出一切话的人。耶稣明白魔鬼的试探，因此他说人活着。 耶稣不是单纯的以上帝儿子的身份回答魔鬼，而是按照上帝的儿子成了人子的事实回答人，我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不应该过分属灵化耶稣的这个答案，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以为耶稣在这里说那我不需要吃东西，有上帝的话语就喂饱我肚子。他既然成了人，他就需要吃东西，他不吃东西他就会死。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的意思是人活着必须倚靠上帝，必须顺从上帝，这样人才算是活着。耶稣他引用生命记八章第三节的经文，当耶稣或新约的作者引用某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从那些经文的上文下文来明白它的意义。生命记八章第三节的上文下文是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其耶稣他明白这最基本的是父对他的试炼，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的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吃。为什么赐给你吃？使你知道，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什么？耶和华你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上帝你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这段经文教导我们食物的目的是要叫人顺服上帝，玛瑙的目的是要使人知道要敬畏耶和华上帝。这就是我们上帝儿女的食物神学。使徒保罗说，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借着感谢领受，就感谢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因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样看来，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我们的食物是有其神学的，我们的吃什么或不吃什么东西也有其道德意义。也就是说，孩子们，你偏食就否定恩典。我们的主他当然也有他的食物神学，他之后会告诉人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凡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所以我们主他受试探有许多的奥秘，其中最大的奥秘我想就是那就是生命之粮的居然自己会饥饿。耶稣那天引用生命记八章第三节就确认，我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我是总讨父所喜悦的儿子，我愿我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不是我自己的意愿，我来就是要照他的旨意行，他说吃我才吃，他说不吃我就不吃，我是顺从上帝的，上帝儿子成了人，既然是人，我就全然倚靠上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口气有点霸气，他是夸大其词吗？有人 认为魔鬼在这里其实是在说谎，说谎之父在说谎。我不认为魔鬼在说谎。如果我们认得出魔鬼在说谎，我们的主也认得出他在说谎。但是你注意，主并没有对他说：“你少来了啦，卖 gay 啦。”因为魔鬼说的没有错 ，right？ 这个世界在某个意义上确实是他的。我们的主自己称他为什么？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魔鬼也确实能够给耶稣天下万国的权柄和荣耀，就如魔鬼确实能够给你我这个世界的权柄和荣耀，只要他说，只要什么？只要你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给你。问题不是耶稣会不会得权柄和荣耀，他会。问题是他要向谁下拜才得权柄和荣耀？这也是你我面对的问题。耶稣他会得着世界，问题是他要在刹那间就得着，还是他可以等？魔鬼告诉他说：“你可以得着这一切，你现在就可以得着，你不需要等，你不需要受苦，你不需要十字架，你只需要向我下拜，这个世界就是你的。或者，上帝的儿子要拜主他的上帝。”单单的侍奉他，就必须等待才得荣耀。他父所应许的荣耀，不是刹那间的荣耀，而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荣耀。他的父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向我求，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极赐给你为田产。父定义要将万有交在他儿子的手中。”但是也定义他儿子要先失去一切才能够得着万有。从上面来的上帝儿子必须先降卑才有高升，他必须要先受苦才能够得荣耀。你知道拜鬼还是拜神？这个是只有人才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每一个人都必然面对的问题，不管你明白不明白。但是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上帝儿子的问题，却是上帝儿子成了人的问题，是人就需要拜。上帝儿子成了人，他就需要拜，问题是他要拜谁？人若非拜上帝就是拜鬼，人若非服侍上帝就是服侍这个世界的神。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了，没有一个人是中立的。或用另外一种方式说，是人你就必须爱，问题是你要爱什么？你要爱谁？上帝的儿子要爱世界还是爱他的父？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这是来自生命记第六章。以色列的 Shema， 是吗？听哪的祷告词，就是以色列人，每一个以色列人从小就熟悉，从小就每天早晨，每天晚上要重复背诵的祷告词，也必定是我们的主每天每天早上向他父的祷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他引用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就表示他从来就是听耶和华上帝话语的儿子，他真是上帝的以色列。 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这石头上。这个试探同样也是以你若是上帝儿子，或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开始。再一次，魔鬼并非质疑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毕竟上帝的儿子不会需要天使的保护，但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却需要天使的保护。魔鬼挑战耶稣， OK， 你是父的爱子，你是吗？证明给我看，让我看你的父是不是真的爱你。你注意，魔鬼这次他也引用经文，诗篇九十一篇。这就是为什么你遇见试探的时候，你不要试着跟魔鬼背经文比赛，因为他应该比你厉害。不止他比你厉害，他断章取义引用经文比你厉害。他引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到十二节，因为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有趣的是，魔鬼没有继续引用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三节。你要踹踏狮子的和毒蛇，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魔鬼也没有提到另外一节关于蛇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对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或踩碎你的头，你要伤或重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踩碎蛇的头。魔鬼曾经在园子里叫上帝的儿子亚当失去永生，魔鬼如今在旷野里重伤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那天却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踩在蛇的头上。他每胜过一个试探，你听到那个声音，魔鬼的头就，蛇的头就又被踩扁一点。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生命记六章十六节。什么是试探上帝？试探上帝岂不就是断章取义，用上帝他自己的应许来勒索上帝，要求上帝要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期待实践他对我们的应许。其实也就是要求上帝，不是按照你的意思，乃是按照我的意思为我服务，好证明你真的爱我，好证实你会保护我，好证明你就是上帝。如果你不遵循我的意愿，你就不爱我，你就不是我的上帝。耶稣他明白魔鬼试探他去试探上帝，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为什么？因为诗篇九十一篇继续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认识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患难中我就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享受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经文告诉耶稣，上帝拯救专心爱他的人，上帝保护求告他的人。耶稣明白 如果那天他听从魔鬼的话而没有听上帝的话，从圣殿上跳下去，上帝不会搭救他，也没有天使会拖住他的脚。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就此，耶稣就通过他在旷野里的试探或者验证，魔鬼暂时离开耶稣，表示他还要伺机试探耶稣，一直到十字架。关于不可受恶试探的上帝儿子成了在旷野里受魔鬼试探的上帝儿子，我们还有许多可以说的。我们至少必须说，正统的神学同时坚持耶稣试探之真实，也确认耶稣不可能犯罪。关于这点，我们在其他地方有讨论。今天我只是要你们在经文中看见上帝的儿子在旷野受试探其中的福音。他胜过试探，对你我来说是最好的消息，因为他是为了你我的缘故胜过试探。弟兄姐妹，那本不能够受试探的上帝儿子居然为了你我的缘故在旷野40天受试探，如果他不得胜，他就不能做我们的救主，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无瑕疵的代罪羔羊。这个儿子必须在上帝其他儿子失败的地方成功。亚当在园子里他什么也不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有玛纳从天上掉下来，耶稣基督40天在旷野没有东西吃，谁胜过试探？他为谁的缘故胜过试探？更何况魔鬼那天所应许耶稣的没有一样不是耶稣他本来就应该有的，食物、荣耀、上帝的保守和看顾，谁？这个就是试探。魔鬼也应许上帝应许我们的，问题是你要用自己的方式还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得着应许？问题是我现在就要，还是我能够等？如果我们有什么可以从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学习的，就是这个。我们的主他是用最不得胜的方式胜过试探，在每一个试探中他都虚己，他没有炫耀自己的能力，他没有满足自己的需求，他没有强迫他的上帝证明他对他的爱。这其实也是为何耶稣受试探，其实不是我们受试探的好榜样，他可以把石头变成饼，我们不能。这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受过耶稣那样的试探。如果他真的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胜过试探，他就必须真实的经历那40天各样的试探。他40天没有吃东西，他饥饿到人的极限，我猜他几乎要死，但是他没有作弊，他没有行神迹喂饱自己，反而他必须迫切的祷告，他倚靠圣灵，他与他的父团契。我们的主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更深刻的经历试探，因为那全然圣洁无罪不知罪的必然比我们有罪的人更剧烈的抵抗试探，就如那本来富足的必然更深刻的体会贫乏，生命之粮必然最深刻的经历饥饿。So, 那可把石头变成饼的说，人活着不是单靠着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才是重点。重点是耶稣在最软弱的情况之下，用最软弱的方式，胜过魔鬼的试探，通过他父的验证，也就是说，上帝的儿子以最软弱的方式开启他的事工，就预告三年之后，他要在最软弱中完成父所托付他的任务。这也正是父对他儿子的心意，软弱和羞辱，这正是上帝拯救人的方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儿子成了可受试探的上帝儿子，我们感恩他胜过试探，因为若他不胜过试探，我们就不得救。我们感恩他没有把石头变成食物，就确知他真实为我们经历十字架。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上帝儿子成了人子，这样的救主主基督。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